我们曾经以为自由就好像空气，随手可得，取之不尽。今日的香港，真相变得越来越难能可贵，大家感到一份叫人窒息的感觉。我们就知道自由是要付出代价去争取，一起行动捍卫自由。订阅苹果日报。 首先呢，就我哋一路睇蘋果嘅直播嘅，咁就一路就話保釋，但係而家黎智英仲應該未離開呢個警署。 係。 咁就喺蘋果嘅。 原本有做 live 嘅，好似冇件事嘅。 係咯，就睇唔到佢究竟而家出咗嚟未。 係。 咁就話佢個仔一個就喺將軍澳警署，咁咧就已經保釋咗出嚟啦。咁另外一個就係佢哋嘅 CFO 就喺西區警署係啦，咁就亦都保釋咗出嚟。 係。 咁啊，何俊仁咧應該就 出咗嚟啦，佢代表律師嚟嘅。何俊仁今日就做去， 就係去旺角警署保釋佢嘅。係。咁就19:23就何俊仁同兩名代表律師就登上黎智英座駕，其後再駕駛嚟現場，但係黎智英仍喺警署內未離開。咁樣，咁就希望肥佬就早啲可以翻屋企唞下啦。我覺得都幾辛苦。係。咁啊，晏晝朝頭早佢就壓佢去呢個西貢遊艇會嗰陣時，佢就有回答記者嘅問題嘅。咁佢就話都係咁噶啦，捱得到嘅咁樣。 嗯。 就係講嗰兩句嘅啫，其實。 嗯。 記者問佢嘅情況係點？ 咁啊，主動埋嚟咪成。 啊！ 佢有心理準備噶啦。其實我覺得即係。我令我感動的不是只是他，其實你看到整個蘋果都是這樣，即使你看到昨天有200多個警察進來，其實那些蘋果的記者裡面的編採人員都是據理力爭。你有沒有手令啊？ 羅偉剛我就看到了，他們總編輯就被警察捂開他了，當時 是據理力爭，那時候是一點都不害怕，是吧？ 即不是那麼容易被他大到，這件事在鏡頭面前呢是欠他們不少尊嚴，我覺得是。 同埋我覺得警察呢到現在都未反省過他們的錯誤， 是 的，現在是有 live cam 的， 是 有 live feed 的，有 live 直播的。 唉，但問題就是說捏住那班人不是這樣想嘛，現在捏住他們是大陸佬來的嘛，大佬啊，大陸佬是不buy這一套的。 而家就大陸佬就係一踢門入去東莞掃黃咁咯。 咪就係好似嗰陣時搞呢一個成龍個仔咁樣咯。 明明你已經著翻衫，佢都要你除翻衫踎翻喺度。 喂， 我頭先入嚟嗰陣時候你哋未著衫嘅。 差唔多廿年啦，仲係用何偉圖嗰招啊，大佬。 係啊，咁又跟住踎喺度揞住個頭咁咯。 係啊， 佢就係要你咁啊嘛。 係啊， 但佢唔明白就係而家當係一個直播嘅媒體時代，當你哋越係咁嗰陣時 候。啊 實際上嗰個客觀效果出嚟，人哋對於嗰個善惡是非嘅判斷就會好清楚啦。 係， 係嘛？就係、是、喂，點解會點解會咁樣？每一個人都會問，就係點解會咁樣？ 嗯， 即係乜嘢事你哋要可以咁樣做？ 同埋我哋即刻會講啊，有冇搞錯啊？就唔係好似大陸人咁啊，因為大陸人咧，首先其實佢個 cater 好似大陸人嗰種 mindset 就係話。唉，抵死啊！咁樣樣，聽聽話話咪唔會咁樣咯，係嘛？即係佢哋慣咗咁嘅思維啊嘛。但香港人唔係咁啊嘛。你首先你要了解香港人係唔係好似大陸嗰種群眾咁樣樣先。 如果係就唔係香港啦。 咪就係咯。 呢個地方就唔值得你喜愛噶啦。如果係呢個地方有啲乜嘢啫？係咪熱又熱過人，潮濕又濕過人，交通又逼過人，住嘅地方又少過人。 係啊。 如果唔係，點解你咁中意佢啫？個原因唔係因為呢個地方個 physical 呢個地方嘛，而呢個地方嘅人啊嘛。 唔係，同埋你 如果你見到琴日朝頭早發生嘅事，你無動於衷嘅，咁你就翻去做大灣區嘅人啦，即係住國安城啦，真係可以，係嘛？做國貨城都得啦，真係。但係如果你話你見到咁樣，喂大佬咩事啊？而家就算我一個普通市民，我唔係肥佬嚟嘅支持者，大佬而家乜嘢事啊？而家200個警察入去，咁樣走去記者嘅台面喺度抄喺度。是不是在手 还有你要香港人怕吗？你看到今天多少人和你声，不是说只是买苹果日报那么简单的。那种撑苹果的行动呢是由大至小呢是一涌而上的，你看到是买苹果的买苹果，买他股票的买他股票。是吧，你现在你就算和你声的和你飞又好怎样都好，其实是你其实大家都很和平，你做了抗争。是吧，那些不是說你亂禁在腦屈，你是不是恐怖分子啊，什麼分裂國家就可以扮看不到的。 有良心的嘛。 是啊。 大佬我都說，昨天我真的很謝我做節目的時候，吃完藥之後又安安頓頓，把聲又衰。當時我想，如果我都不做 live 的話，那些人會怎麼想 呢？不是說你害怕 嗎？要不就說你害怕，要不就很擔心啊，那些人發生什麼事啊，這樣。什麼都是這樣而已，我覺得肥佬絕對可以離開香港，是他選擇留在香港實 行。是是 是。你不要理他其他的事，蘋果不是完美的，我經常都說，我在這裡做，在傳媒做了一段時間，我怎麼會不知道，人事有人事的糾紛，內容有些事也都是出了位，有些過了界，一定有這些事。但問題，如果現在是不受權力操控的媒體，真正是一把獨立香港人的聲音，不是說香港獨立，而是說一直不受權力控制的屬於社會的香港人的聲音，還有什麼呢？是沒有的。其實蘋果的立場很清楚，蘋果從來都不是支持港獨的，這個是老屈的。其實我覺得 是大中華交，你知不知道給 你是大中華交來的， 本土派年年都撐六四， 是不斷被人罵，到今天肥佬黎被人拉，還有很多那些 KOL 在這裡幸災樂禍的，是嗎？咁你就可以足證嚟講，根本上呢啲所謂煽動分裂呢啲係欲加之罪嚟嘅。佢係企喺度受嘅喎，肥佬黎係。 係啊， 你話喂佢捐錢俾民主派組織，我想話喺香港係一個咁變態嘅現象，係唯獨是得肥佬黎一個金主。喂，大佬十幾個議員嘅團體係冇人敢捐錢俾佢哋嘅。係咪？一份報紙係要由國家領導人坐喺度督住每一日去數佢有冇廣告嘅。是这样来玩 Q 他的。你想想已经逼到这样的地步了，其实。即是有组织建制的势力是这样逼到这样的地步了。喂大佬，你知不知道六万份卖六万份，即是印一份蚀一份。很多人都不懂计这盘数。肥佬是蚀着来卖的，那份报纸是。他随时可以真的接了他 佢繼續做個有錢人嘅， 係啊，當然可以啦。你見佢越嚟越瘦啊！而家你叫佢肥佬禮都好難嗌得出口。 喂，上次佢上嚟我節目，我話、啊、我喺樓下見到佢，我大佬 謝曬啊！ 點解瘦咗咁多 啊？瘦佬禮啊，大佬啊！ 佢話佢誒呢個咩做運動 啊？哦，佢做運動， 做運動 啊，就唔係就唔 係，所以成日著住運動褲啊。哦、但係你諗下，即係肥佬禮點解會由一個傳媒大亨變咗做一個手足？大家自己翻去諗下就知㗎啦。其實我記得我上次我訪問佢嗰陣時 候， 我話阿 Jimmy， 其實你都唔需要企到第一排啊，你只要 keep 住個傳媒嗰個運作咪得咯。 嗯， 係嘛？佢講咗一個故仔俾我聽，收尾冇出街嘅其實。 嗯， 即係我講大家聽，冇冇呢個性傾向。要戴定球盔先，係冇性別歧視嘅意味。咁佢就話俾我聽阿細良。 嗯。 咁我話喂，其實你 concept 即係就一就有啲位，你咪褪後啲咯咁樣。 嗯。 即係你做傳媒嘅生意啫。 係。 你唔需要做手足噶嘛，其實係。係嘛？係兩個角色嚟噶嘛。 係冇錯。 咁佢話細良，佢話契弟咧就只係冇95% 契弟 嘅。 一係就係，一係就唔係。即是你一系就做契弟，一系就唔系契弟。你唔可以话我系95% 嘅好人，我只系做5% 嘅契弟。咁啊，跟住举咗个例子，我都同大家分享下。即系我觉得佢一个好，即系好有趣嘅人。佢话呢个世界点会有95% 嘅处女啊？一系就系，一系就唔系噶啦。即系佢嘅意思系咁啊。即系佢举个例子啊。 专登揾呢一句嚟 cut 啊，大佬。 啊！唔係我冇講出去㗎，喺節目嗰度冇講。我 即係呢個係咪後， 我哋係平即係咪後喺度傾嗰陣時，佢喺度講嘅。咁我當時就即係覺得話，大佬你舉啲例子咁絕穩， 係啊，你唔出街好嘥喎。其實呢啲係 咯。咁我以為佢出街嗰陣時會講，佢就調轉出街嗰陣時佢就講話呢個係冇95% 嘅好人，95% 嘅契弟。即係佢改咗啊。 係 嗱，呢個係咩咧？即係反映到我話咁，你一個好 religious 嘅人。咁佢話係，我而家係一個好 religious 嘅人。 係。 咁嗱，我就當時我都話，我即係我好擔心啊。當佢喺咁嘅情況下邊咧，佢就會選擇咗係即係留喺度去面對呢樣嘢。 佢去得咁盡係玩命，佢有一個玩命嘅覺悟喎。 但係佢73歲喎，你知唔知啊？佢游水落嚟創辦《蘋果日報》嗰陣時候，點解我？一路即係諗起呢個人，我即係好心噏咧。佢上次拍嗰個廣告，我有啲嘢想大家幫下手。 係，佢個樣有啲唔好意思嘅。 有唔好意思咁講嗰時， 好緬甸嘅個樣 係。咁我睇完之後，我覺得喂，大佬我認識嘅 Jimmy Lai 啊，叱吒風雲㗎嘛， 強人嚟㗎嘛，點解會咁樣講嘢嘅？好似翳人咁樣幫下手啦，我唔知咁樣。咁所以當時我就覺得係即係香港人係需要。有個是非黑白嘅一個公義之心嘅，其實呢個唔係好多人將私怨行先嘅。 係， 我自己喺佢裏邊做過，我點會唔知道？無論一周刊好，蘋果日報好，總有一啲係做得唔好嘅嘢。 嗯， 係嘛？有好多同事離開咗之後，佢都係私怨行先。 嗯， 當時我都好感慨。 屈榮賢係嘛？ 潘麗瓊咧？係啊，兩個都係我見過，即係曾經共事過嘅。但當時我都好感慨，我話點解即係《蘋果日報》有事，即係嗰時係即係蝕錢啦，蝕到好唔掂。 嗯， 點解冇一啲以前嘅夥計企出嚟去幫佢，起碼出下聲啦咁。即係《蘋果日報》栽培過香港咁多傳媒嘅。 哦，今日見到阿林夕出聲啊！ 林夕係識咗好多年啦，寫專欄。 係啊，佢話即係其實得佢一個有錢朋友。但係佢又唔當佢，即係佢覺得肥佬禮就唔當佢係讀者，唔當佢一個作家。 我唔係佢老細， 唔係老細係嘛？即係其實佢係一個有情有義嘅人，一個好有義氣，亦都好有信念嘅人。其實你見到阿彭斯講嘅嘢都係差唔多，係嘛？即係佢係 inspire by 佢嘅一個咁有堅持、咁有信念嘅人。誒，仲有喎，蓬佩奧有一句説話咧，我一直都一提喎。佢話中共唔使旨意咧喺。即係捉肥佬，即係捉肥佬禮，或者捉香港人呢啲咁嘅行為裏面得到任何好處。 嗯， 你點樣解到呢句説話？ 即係佢唔會傾贖金咯。 係啊， 其實呢一個好嚴重嘅警告嚟嘅。你想即係當香港係人質，然之後拗著數嘛，就係、是、唔就係、是、唔同你玩。嗱，呢樣嘢就係我頭先講過啦，就係、是、我唔同你香港裏邊正面討價還價。其實佢而家咪即係呢啲就係圍魏救趙嘛，係嘛？同埋佢而家你對於即係成個 Donald Trump 佢自己嘅 grand plan 就係要一箭雙雕，就係、是、主力搞兩個戰場。其實你一定是很 Q 痛的，第一就是南海，第二就是中概股，是痛到你一定要縮手的，還有科技， 那個是實質利益的損失。 是啊， 香港是人質遊戲嘛。 是啊， 香港不到中共為什麼玩人質遊戲，就是他不需要損手嘛。 當你要喊救命的時候，你自己主動喊回我啦。你現在王毅就跟你談四個框架，跟住然後就說有些核心價值不談得，是嗎？呢、這個你講嘅咩？你而家個勢你贏緊咩？喂，邊有人打贏緊波嘅時候，喂個輸家仔同你喺度講數，然之後話打還打，唔好打面啦、 啊。嗱，我而家就係輸緊5-0， 咪就係咯。 然後跟住就話嗱，你唔好過半場啊。 啊， 如果唔係嘅話，我反擊噶、 啊， 係嘛？我即刻射龍門噶、啊。你輸緊5-0，然後你就兇人哋、啊，我即刻全部谷曬過嚟搶攻噶下半場、啊，你會唔會信呢？但嗱，我就係話香港，大家諗下、 啊， 之前大家好一句口號，我哋都好撚中意香港。 係， 大家諗清楚呢句説話對大家嚟講係咩意思？如果當香港呢個地方唔係因為有呢啲人物， 嗯， 唔係有呢啲人物嗰陣時候，你中意呢個地方係因為中意個擠迫啊，住劏房啊，係嘛？永遠都咁擠塞嘅地鐵啊。係嘛？嗰啲巴士又係成日唔埋站啦、 啊， 甚至係呢個高速掟彎、啊，然後造成慘劇。 又唔戴口罩嘅廢佬， 又唔戴口罩，日日坐喺公園喺度噴口水。今日講華醫院有一個啊， 真係好多呢啲咁嘅廢佬。 袁國勇講噶，唔戴口罩大大聲講嘢啊，成個病房中咗兩件啦又。 啊即係類人類物啊！呢啲人 喺其他屯門公園啊， 我患病關你咩事啊？仲要講呢啲嘅智障説話， 真係值得大家咁樣去愛咩？但係構成呢個地方，大家對呢個地方嘅感情 啊！ 你諗翻轉頭，我哋呢一代就係1989年著佐丹奴 T 恤，叫做小平請你下來。 嗯， 佐丹奴 T 恤就係肥佬禮開始玩命嘅， 係 第一步開始啦、嗯。結果佢間公司佐丹奴嘅股份佢要賣曬出去，然後佢就攞住嗰啲錢去創辦呢個一週刊先。 嗯、 然後跟住再去做蘋果日報，蘋果日報應該遲幾年。如果大家想想香港的報業不是蘋果日報，它還停留在黑白報紙，我告訴你、嗯、蘋果日報是第一份彩色印刷的報紙 來的。是啊，而且、啊、它這麼重視 photography， 它是第一個行先的， 重視消費新聞、啊、副刊新聞，是吧？盡量貼近香港市民， 即其實佢係 轉型做呢個互聯網， 係香港報界嘅新文化運動係嘛？即係佢係將所有 佢 set 咗個新嘅 benchmark， 係啦， 個 industry 嘅新嘅 benchmark 係嘛？我入去嗰陣時候就係張劍虹， 嗯， 即係上位嗰陣時 候，佢唔係淨係改變香港，佢同時間亦都改變咗台灣 啊，亦都係 係啊， 亦都係咩咧？將時事啊、生活啊好多嘢 係令好多老報人，尤其係老報人係又愛又恨， 佢拉近咗同普羅市民嘅關係。以前普羅市民就在傳統的報紙精英眼中就不值一顧的，是吧？我自己喜歡寫什麼就寫什麼，喜歡給你看什麼就看什麼。肥佬禮將它調回轉，就是市場需要什麼，你就要跟著市場走。好了，所以他創辦動新聞的時候已經看到傳統媒體開始衰落。如果肥佬不是一個有情有義的人，我敢跟大家說，他一早斬了台灣的蘋果日報。 是，沒錯。 大家看盤數是很清楚的，其實。蘋果日報在台灣的實體報紙是嚴重虧損。如果他要保住香港的動新聞，他斬了台灣就可以 了。其實台灣 為什麼他不斬呢？如果他是一個這麼冷漠無情，大家說到黎智英是一個這麼冷漠無情、嗯、好像那些以前在打過工的人出去唱衰他那樣的話、 嗯、 是不是？他正正就是我們經常都想很多事，我們都未必贊同他，覺得他很衝動做事，很多事說了之後回不了頭，是不是？管理的手法有時候也是就是有些就是令到下面的同事無所適從、嗯，每一個做過跟他做過事的人都知道，其實 是， 但是為什麼到這麼多年之後大家會站在他身邊， 是因為他是一個人物嘛，我成日都話香港精彩是因為香港的人物嘛。但你放眼而家你見到的幾多少人襟若寒蟬，係嘛？無論傳媒界、娛樂界，我哋睇住嗰啲由僆仔崛起無線做明星仔，到最後尾做到華人的大明星，到今日是襟若寒蟬，是不敢講一句説話，係嘛？點解你問我，我是不是好中意香港？我真的不是嘅，其實已經。點解咧？因為你望左望右，望前望後，你見到企埋同你一齊嘅人越嚟越少。你見到好多，其實嗰啲利益已經佢一世都夠食嘅啦。其實根本係嗰啲明星、嗰啲名人、嗰啲專業人士、嗰啲政客，你話湯家驊夠唔夠食啊？點解做到咁衰啊？你問我係咪？就算係識嘅，我都要咁講。點解做到咁衰啊？係唔需要噶嘛？其實係。 其實我覺得他哋而家開始咧個 paradigm shift 啦，又嗱你見到嗱我專登去諗翻下，即係呢兩個禮拜以嚟嘅事咧。梁卓賢係咪一早知道拉肥佬禮嘅咧？ 就 watch hand。 如果佢一早如果佢一早知道嘅話咧， 申請咗法庭手令噶嘛。 係啦，所以其實佢嗰陣時間走咧，啱啱好哇，大佬美國制裁佢逃過一劫，哇，大佬即刻 八月六號攞手令噶嘛。 係啊， 攞法庭手令係八月六號啊。 其實就係制裁之前搞噶，所以你話係咪報復咧？係唔係報復咧？其實可能嗱。點解美國佬急急地無端端制裁十一個人呢？其實好可能就係一早知道就係拉人，佢先至嚟制裁。 我覺得係啱好調翻轉。 係啦，啱啱好調翻轉啊嘛，就係 劉少佳所講嘅，其實係佢睇個結果嘅啫。但係如果佢咁樣大規模嘅蘋果搜證，你冇律政司同法院傾，起碼都唔會傾一次啦。 嗯， 點可能？一制裁五星期五一出星期六做啊！ 系 我唔信噶喎，真系 星期一做， 唔系即系你要法庭攞手令噶嘛？仲要 系 星期五出噶嘛？ 嗯， 嗰个制裁系上个礼拜五出噶嘛？ 系 系嘛？嗱，所以我话呢个咧，大家唔好低估咗香港人嗰个决心。我觉得你问一年之后喺林立会呢一年里边，系咪可以令到个选举？swing 翻去建制派呢邊咧，我一路我都咁講。而家中共係越嚟越遠離，調翻轉越嚟越遠離五大訴求，然後不斷咁樣去坑害呢個香港人。如果香港人喺呢個階段會轉態，連投一張票都唔敢嘅，佢已經移咗民走咗噶啦。我話俾你聽，如果喺而家呢個階段佢會轉態，嗰啲根本就已經係傳統藍絲嚟。而過去嗰一年，佢形成咗嗰個嘅政治主張同埋嗰個立場，你係冇任何嘅誘因令到佢改變嘅。我想話，你查過犯法嘅警察咩？係咪先？你有去放過嗰啲後生仔咩？而唔係喎，你又啱啱好調翻轉喎，所有嘢都係相反嘅喎。所以我話邊一個人話俾你聽，香港人係現實到咁嘅地步，當你入去佢屋企刮佢兩巴。然後打完佢一身，搶走曬佢屋企嘅嘢，然後放火燒咗佢間屋嗰陣時，然後就數翻40蚊俾你。好似呢個阿 Mark 哥喺呢個森林大廈行出嚟，阿李子雄咁樣喺度數翻啲幾張10蚊紙俾你，然後你會耷低頭去執咩？我想話，我真係唔覺得係。佢下一步嘅選擇只有換票箱嘅啫。如果他真的想扭轉個選舉結 果，其實你而家你話咩搞境外投票嘛？ 係啊，咪就換票箱咯，境外投票咪就係、是、 一樣啫嘛。阿梁振英仲撲街就叫你泛民上去喺度監票嘛， 落唔翻嚟啊！ 同埋就係話泛民啲宣傳品係咪可以上去啊？係咪可以寄上去啊？ 咁又係噃，如果你喺大灣區投票，咁我就要寄宣傳品上去㗎啦噃，係咪先？你要俾我上去做呢個掛 banner， 同埋我要上去。做廣播街頭廣播 就算是也好啊，你都冇咁嘅財力，為咗嗰零零星星嘅票就去做呢啲嘢啊嘛。其實講真的，你喺大灣區嘅票啊，你估真係靠文宣做翻嚟咩？ 嗰啲組織票嚟嘅， 咪就係咯。 嗱，佢一定會喺啲林立會呢一年咧過幾樣嘢嘅。 係，明日大雨咯， 就係明日 講咗啦。阿陳建波啱啱講嘅。陳建波就話嚟緊呢一年咧就會重推明日大雨嘅撥款嘅，最好大機會。 好了，所以最後尾呢就是究竟應不應該入了、 我都係再問大家一句，喺而家人大已經有決定啦。我哋上一次問嗰陣時候就冇呢個人大嘅決定，而家就係全部議員過渡，無需再落車再宣誓上車。咁究竟而家嘅議員應唔應該繼續留任喺呢個立法會裏邊咧 ？A 應該 ，B 集體杯葛離場退出呢個立法會 ，B。嗱，兩樣嘢都有 pros and cons 嘅，我覺得呢個唔係一個議員嘅道德嘅選擇，而係一個策略嘅選擇。呢個最緊要係一個策略嘅選擇。好啦，睇下呢個即時投票出嚟，咦，全部都係 B 啊 ，B 多啊，係嘛？ 係。 總辭，總辭，總辭，總辭，總辭。目測嚟講咧，都係而家。暫時嚟講，都係大部分嘅人都係認為應該總辭留任霸位嘅咧，就係、是、我諗係五與一之比啦，差唔多。嗱，兩樣嘢，如果喺一個加速器嘅角度嚟講咧，就總辭有冇加速嘅作用咧？你覺得？ 我覺得唔大。 你覺得唔大？ 我覺得唔大嘅。 嗱，呢個係總辭其中一個論據嚟嘅。 係， 即係你覺得本身嗰個速度已經 而家已經 已經 cut 咗咗個 engine 啦，已經。 即係咁講啦。嗱，係呢個係嘅。嗱，即係如果你話以呢一個，即係攞翻戴耀廷嗰個 framework 出嚟講啦。 係，即係攬炒。 而家你做到盡，係嘛？你而家你做壞事做到盡嘅時候咧，咁其實已經係即係。外國的制裁已經陸續有嚟，其實嗰樣嘢自動波啦，已經係同香港人啦，佢所可以控制嘅範圍內咧，其實好少嘢可以做到。反而我覺得即係而家香港人最好就緊守崗位，支持同路人，各種方式係嘛，即係有錢出錢，即係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啦，老土啲講句。但係呢樣嘢係真嘅，咁啊包括你和理性嗰啲亦都係，即係保持翻香港人既有嘅尊嚴係嘛，即係同佢鬥長命。即係我都相信就係話，如果即係國際嘅圍堵壓力係自動波嘅時候咧，香港亦都唔需要犯險走去勾結外國勢力，係咪？即係呢樣嘢，我覺得即係對所有負責任地對所有香港人嚟講，亦都係嘅。其實係我哋喺呢一方面嘅嘢咧，其實可以做嘅嘢比較少嘅。咁但係，既然而家你全世界人即係對唯一一樣嘢對香港有著數嘅就係，而家全世界人都係非常之密切地監，即係喺度觀察緊香港。佢哋雖然佢而家都，大家其實好多我哋最重視嘅國際社會，大家都承認一國兩制係冇咗噶啦。但係一國兩制係冇咗都好啊，但係我哋仲有香港人啊嘛。而家係靠香港人頂住香港嘅啫，唔係一國兩制。一國兩制咧，喺中共嘅 term 嚟講咧，係佢賜予你嘅寬帶嚟嘅。 香港即係個制度上嘅保障已經冇咗噶啦， 冇咗噶啦，其實 嗱，亦都係一樣啦，即係話你入到去議會。議會作為一個制度，所賦予你行使權力的保障都 亦都唔需要你去即係去霸玩呢個遊戲，證明佢嘅荒謬，因為佢本身就好 Q 荒謬，係咪先？ 咁入去就係兄弟嘅咯，做抗爭嘅咯。係 啊， 抗爭兄弟嘅咯。 啊，唔係，我覺得咁講啊。嗱，當然中共咧，即係佢所嗱，我覺得尤其係民公民黨啦，其實佢最想恐嚇公民黨。而家佢俾公民黨唔宣誓，寬大為懷咁樣俾佢繼續做一年。 因為三件啦，公民黨咯。 其實咧，就係想佢即係守行為一年， 歸隊 嚇，守行為一年，即係好學似阿何君耀話齋做建制內嘅反對派，係啦，反對派。咁好啦，你實 即係唔想再拉布啦。 係啦，即係你嗱。而家今日咧就中共就非常之 寬大為懷，既往不咎， 係啦，就俾你再做翻一年，甚至乎唔止一年添。咁但係呢一年內咧，你就醒醒定定啦。即係如果咧，即係你都仲係咧，即係死性不改嘅話咧，下一年嘅 DQ 主任咧都唔會放過你嘅。我覺得啦，佢 即係一個調教嘅過程。 係啊。啊！呢個非常之準確啊！呢個名字， 大家明嘅。 咁但係咧，喂，公民黨都可以有 Plan B 噶嘛，大佬啊！不過佢咁可以 DQ 咗個黨佢嘅， 成個組織 DQ 佢，成個組織 DQ 咗佢嘅。但係香港人係真係可以即係如水咁樣樣變通噶嘛？ 係咪你 DQ 嘅組織，但係 DQ 唔到啲人啫嘛，亦都係，係咪先？ 嗱，我自己咁睇嘅，我就傾向寸土必爭嘅， 係， 正如頭先你一開始所講， 係 加速師咧就只有中共嘅啫， 係 中共已經自己踏著咗個 engine， 係 就當咗個油門係 brake， 咁樣去踩嘅啦，而家 飲浸止渴咯， 係啦，咁就抱火水救火嘅啫， 係啊。 咁呢個都必然嘅，我哋分析過好多次嘅啦。即係列寧體制嘅本質咧，佢一定係左傾嘅。 嗯， 因為左傾咧就唔係路線嘅問題，衰咗係執行嘅問題。 嗯， 但係如果你右咧，就係你嘅路線有問題啦。 嗯， 就你嘅政治生涯就會玩完。 嗯， 所以喺佢嘅決策官僚層裏邊咧，佢一定係盡量將個問題由危機化做更大嘅危機。 嗯， 即係有咁左拱咁左嘅。所以鄧小平點解佢金句就係警惕右，但係主要防左，就係咁嘅原因。因為左係佢先天性嚟嘅，呢個係列寧政黨組織嘅先天性。好啦，既然佢會一路左嘅話，即係佢一路會加速嘅咯。其實有冇呢個拒絕加入立法會嘅運動都好咧，喺一個中美呢個大嘅全方位決裂嘅環境裏邊，所謂 dealing 啊，中美脱歐呢個咁樣嘅分手過程裏邊咧，我哋就唔需要用呢、這個總詞嚟去加速嘅。嗱，以往當中美仲係或者國際社會對中共係仍然係大家喺度以利益掛帥嗰陣時咧，就仲有呢個作用。 嗯， 就其實2019年香港人全年都係做緊呢樣嘢噶啦嘛，已經係。 嗯， 好啦，跟住到第二樣，寸土必爭。嗱，我覺得好多人話：喂，入到去你一個體制裏邊冇辦法阻撓佢嘅劣政嘅。譬如 完全 係 啊， 咁啦，假設 完全係啊。 好啦，所以我就話你要有一個契機。呢、這個契機係咩咧？ 就算我哋而家啲廣告，即係點樣賣廣反國安法嘅啲城寨， 點會賣到嚟？我唔關我哋事啊，大佬。 你睇而家 live 播緊啲廣告 落嚟㗎嚇。 哎呀，呢個咩陸海豪啊，退休總督察啊，大佬真係大鑊。 之前已經有人講，唉、哎，算啦，我哋真係以後要決定，可能真係唔好要廣告啊，真係。橫掂你都係黃標，我覺得真係。可能佢指定要落嚟我哋呢度添啊，可能。 喂，你冇辦，唔係冇用㗎，洗唔到腦㗎。我哋啲人真係其實係非常之，唉、哎，非常之頑固㗎，真係呢啲。嘥 Q 氣啫，俾我哋當笑話，係咪先？ 所以我話嗱，如果你寸土必爭嘅話咧，你就要有個契機啊嘛。個契機就係話你議會裏邊，當你呢個明日大嶼嘅第一個填海工程嘅撥款上立法會嗰陣時， 係 咁你如果冇嘅話，佢就噏一聲過曬所有，噏 一聲過曬，而且係 所有嘅撥款。 我覺得佢亦都唔怕樣衰啊！ 佢唔怕樣衰，佢會一個會期裏邊 係啊。 所有人冇反對底下，問題都唔問嘅。陳建波就話宣布議案獲得通過，然後呢個撥款就高位 head 嘅啦。所以我覺得點都好，你坐喺度跟翻個議員守則，就算你話我楊岳橋，我乜都做唔到啦，係嘛？真係變咗一條 dead body 啦，自己做咗 dead body 啦，真係都好啦。佢只要跟翻嗰個議事程序，舉手問問題，係嘛？嗱，除非你話陳建波衰格到。原本議事規程裏邊，我唔係拉布喎，講緊係跟翻議事規程裏邊嘅要求嘅啫喎。係係咪咁樣？你都可以令到嗰個公民社會仲有一個召集嘅機會喎。 嗯， 如果唔係嘅話，佢噏一聲一個財委會嘅 section 就可以過曬嘅喎。其實嗱，呢個第一步，我覺得咁你輪住嚟，起碼都可以玩到兩三個會期啦。係啊，你睇翻正常嘅會議程序，咁你除非就係逼到佢一個會期裏邊過曬嘅啫。 嗯。 如果去到咁嘅話，就佢自己加速噶咯喎，又係。 係。 加速嘅意思係咩咧？加速器就係我哋做一個 tipping point 啊嘛。 嗯。 你係要做一啲動作本身係令到呢個趨勢出現，但係我哋係唔係主動呢個主導呢個趨勢噶嘛？ 佢而家係真係你見到，所以點解戴耀廷話即係你超額完成就咁解，大佬啊，真係。 老吹三加。 老吹你都會做到你咁認真咁做喎。 哦、但你吹得嚟，你唔可以唔認真做噃。 係，唔係啊？我話中共咁認真做。 唔係，但係戴耀廷都要認真做啊！ 咁 係， 梗係啦，大佬啊！ 你唔可以寫完篇文走咗去喎、啊！我意思係話， 你搭個棚出嚟，梗係要即係好認真咁樣做噶啦。其實 唔係，即係等於呢個咩嘅啫喎？即係佢要投入曬氣嘅喎，佢要係咪？即係佢要角色扮演啊，要入曬氣先得噶嘛。如果唔係，就做唔到個效應啊嘛。好啦，你話如果當個社會對一個政府存在咁高度嘅不信任嗰陣時，咁唔信呢個政府，係任何喺議會裏邊嘅火花都會著嘅喎。 嗯， 我覺得係。你諗下，除非你覺得呢個疫症 這個限聚令可以 last forever、 嗯、 是不是整一年都是這種這樣的兩個人不准吃東西我告訴你第一個冧檔的雙家佬 現在不是在喊救命啦你就算是啊 現在已經是 那個張宇仁都要扮下嘢啦是不是啊 是不是雖然大家很抑鬱街又上不到和李星又被人噴招剛剛又被人噴招又跟住就好多法院開始審訊緊，去到九月、十月嗰啲嘅暴動罪啦。 係 大家一定好抑鬱嘅，跟住嗰一年都係、 嗯， 因為每日都係呢啲判刑啊，今日邊個拉，聽日邊個上庭，後日邊個保釋啊，呢啲咁嘅新聞。 嗯、 但我就話你越風浪越急，越要 sit tight 就係咁嘅意思。 係冇錯。我覺得呢啲嘢要有嗱，其實講咗攬炒咁耐啊，其實唔係話而家唔係去到攬炒嘅覺悟啊，係要有攬炒嘅心理準備啊。是隨時都要坦然面對的一個心理狀態，係嘛？即係我覺得，《蘋果日報》的上上下下其實示範了一個好，做咗好好嘅示範。邊度驚啫？其實係，其實隨時已經準備好嘅。你見到佢哋樣係， 佢今日留得低喺度嗰啲，其實已經唔 有唔係，即係唔淨止有攬炒嘅過誤啦，已經係啊。 唔係，我覺得佢哋有個 beauty 係咩咧？個士氣可以將佢變成係一個。新聞自由的運動 是沒錯你看到肥佬黎他就算不在這裡其實他那個凝聚力依然在這裡這個就是他的領導能力了你看到他的領導精神就即是蓋及整個蘋果了其實就是 所以你有時候我自己也很感慨的其實是在蘋果日報這麼久最後陪肥佬走到最後現在面對這個這麼艱難的局面其實就是張劍虹 嗯、 即是蘋果日報的社長所以我說昨天我看到他即雙手反綁被人拉的時候、 嗯、不怕啊是 我很感慨但他走出去的時候他就說蘋果一定會撐下去、 啊、 這句說話很 重要這句說話很重要 的他是雙手被人反綁走出去搭升降機去上警車的時候說的這句說話是 我覺得做了一個最好的示範就是其實既然他都可以這樣那其他香港人是不是可以做多一點點事不要說犧牲啊做多少少嘢咧？ 我覺得就係做翻一個專業、緊守崗位嘅香港人。你記唔記得我哋成日講呢個逆權公民嗰套電影？喺南韓最黑暗嘅時代，係咪呢個南韓學生俾呢個情報機關國安局嘅人營球水營整死咗？係咪層層都想冚？ 係 佢只不過每一個 係冇錯 裏邊嘅。檢控官也好，驗屍官也好，無論他平時多窩囊都好，他在那個位置裏面，他有個是非觀念， 堅守本，即 是堅守本位，他就站在自己的角色 裡面，對啊，對啊， 無論他，我就是說香港人亦都如是，無論他是在香港好，不在香港好，他都是站在那個本位的角色那裡，我覺得，大家不要輕易去指責自己站在這邊的人，無論他們願意在立法會裏面抗爭，或者有人堅持總辭都好，或者有人在香港抗爭，有人在香港企喺度做一個本身嘅一個專業、緊守崗位嘅香港人。 嗯， 係咪？《蘋果日報》嗰班員工，我所理解嘅，佢哋亦都唔係講到自己幾咁慷慨激昂，佢哋只係覺得我係緊守翻，我係做新聞嘅崗位。 嗯， 我話俾你聽，我哋咁多年以嚟，係六四嗰次令到人哋覺得做記者係好驕傲。 係，冇錯， 就係八九年嗰一次， 佢 謝志峰匿喺。天安門廣場那個廁所上面做 其實被打壓的蘋果同埋嗰班咧，就諗住其實喺度好似圍住死屍喺度嗰啲秃鹰啊，係嘛？ 即 係喺呢一個封鎖線入邊喺度採訪， 喺封鎖線若無其事喺度採訪嗰啲仆街。 嗰支就喺度圍食緊呢啲乜，即係等住嗰個死屍點樣死，然之後可以圍食佢嘅市場嗰啲咁嘅秃鹰。 如果嗰啲秃鹰能夠生存落去。證明香港人是沒有吉事，我告訴你。 是啊。 如果你看到在這樣的環境裡面，不是只是要令到蘋果可以出版下 去， 而是說令到這些秃鹰是需要市場的，靠黨那些我們沒辦法控制，那些funding是來自共產黨的，但是如果那些funding是來自香港人，是要靠香港人給錢的呢，那大家要想清楚了，其實。是不是？即是如果，這個是消費者運動嚟喎，今次買蘋果呢個係有很多人買咗一沓擺喺度俾人攞。 我見 有一個人俾咗錢便利店，叫人免費攞擺喺度。 我見到個畫面好感動嘅，就係其實就算係天水連天天水 天水連線係啊，嗰幾個年輕人一早喺度派啦，買咗1000份啊，佢哋 買咗1000份派街坊， 唔係新界西論壇 嗰幾個年輕人咯、 啊，有個鼻哥窿撐到好大， 啊、 不知咩名 字，兩個字。 咁佢喂，其實佢哋咪喺度派咯，朝頭早喺度派，就算有啲街坊係藍絲都好，佢都喺度講句就係話、啊、可以攞份睇下咁樣樣。喂，我覺得真係非常之 beauty 喎，我覺得係香港人嘅美麗。 你喜歡這個地方我都說不是因為我們的居住環境，不是因為我們的空氣，不是因為我們特別 就是那種價值觀，這個時候的體驗，這個時候其實大家都是素未謀面，大家互不相識，但是大家都可以走在一起，因為大家有義氣，大家都是尊重，即大家都是掰這種核心價值，因為你一種核心價值，大家都是香港人， 同埋我們相信我們沒有做錯事， 是啊， 這個我覺得最重要的，千萬不要，我記得我看過一本書，他說這個龍蝦的進化、你知不知道龍蝦的進化是這樣 的、怎樣呢？ 當那些大隻的龍蝦鬥贏了之後，他的腦的進化呢、就跟那些鬥輸了的龍蝦是不同的，鬥輸了的龍蝦呢，他的腦慢慢會萎縮的、而他那個整隻龍蝦的腦萎縮之後呢，他整個遇到危險的性格呢就很不同、就是那些沙裡面有少少水流一改變，他立刻走的、所以他很多時候很難找 食，立刻閃啦， 立刻閃的， 不是溝不到女就是這些，很多時候 就是那些弱的龍蝦 的， 那就在生物的進化裡面都是這樣的，愈強愈強就是說如果你是 有些說最後變成六八九老婆好面 咁啊，唔係喎，六八九老婆係姓李嘅龍蝦嚟， 因為佢成日 因為 佢 連六八九都唔驚喎，係嘛？連狗都唔驚嘅龍蝦，你話你有冇見過？我未見過啦。 佢一家暴六八九， 係嘛？連狗都唔驚嗰個龍蝦，你諗下？咁但係咧，大家要記住，生物嘅進化都一樣。如果我哋嘅龍蝦，我哋當自己一隻龍蝦嘅話，即係慢慢慢慢，你想唔想變成一隻溝唔到女嘅龍蝦咧？係咪個腦越嚟越？弱，然後越嚟越唔發達，然後嗰兩隻鉗越嚟越細，然後咧就有咩風吹草動就驚惶失措，咪就係咁咯，我就係話，所以呢個係生物進化嘅故仔嚟噶，其實我喺本書度睇翻嚟噶，我一陣間都會介紹嘅，喺讀書好都會介紹嘅，其實就係叫做唔知生存的十二法則，係一個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嘅心理學家寫嘅，寫得幾好嘅其實，咁佢就用呢個龍蝦嚟做比喻，我覺得。咁所以我諗，亦都係同大家有個即係勉勵，互相勉勵咯。我覺得 係 好艱難㗎啦。其實呢個 唔係，其實你見翻嘅，即係嗰陣時金鐘啊，金鐘嘅精神啊，就走翻出嚟啦。其實琴日即係今日係即係金鐘最令人感動嘅，就係其實係呢一個九二八又好，六一二又好，大家喺度分工合作喺物資站嗰度派嘢。其實嗰陣時即係其實兩日我都喺度啦，係非常之感動嘅。即係你作為香港人咧，你如果唔喺現場咧，我覺得呢一個係會好遺憾嘅，我覺得係，因為你見唔到香港人最令人感動嘅， 往往係 漂亮嘅一面啊，係啊， 平時係唔會嘅， 係啊，香港人其實你出名係好市侩㗎嘛， 你蘇豪大減價打尖啦，係 啊， 哇大佬八點鐘之後魚生減價搶啦，係 啊， 就係呢啲咁嘅即係小新阿媽嘅咁嘅行為㗎嘛，其實係，咁但係你話永遠就係、是。講到最尾，大家點解咁愛香港？係、因為喺香港最艱難嘅時候、你會見到香港人最靚嘅一面。但係永遠你望出去就係、是、漫天風雨嘅時候。即係最壞嘅時候。呢、這個就係最好嘅時候，你係睇唔到嘅。其實根本係九十年代嘅香港人，朝朝夕夕，窒人唔使本，咪阿叻咁咯。嗰個年代啊，香港。即係泡沫經濟的年代， 大陸人就成日話因為大香港主義， 大好香港泡沫經濟的年代就係助長咗陳百祥呢種性格出嚟嘅，就係窒人唔使本，然後咧 有風使盡嘴， 有風使盡尾去到盡，然後咧講嘢又 見高拜又見低踩， 得咁住就以自己轉博快，同埋咧見高拜見低踩為榮啊！呢、這個就係昔日嘅香港人，但係而家我覺得。的香港人是真的有一些的改變的， 是 不是因為我們覺得自己多不厲害、就不是陳百祥那類、而是我們覺得我們是有一個不同的價值信念，跟內地人有不同的價值信念、這件事是不可能再彌補的、其實 因為你越是這樣的話，香港人的信念是會越堅定。一年之後我當你是要磋商產生行政長官，這個行政長官誰會願意做，我告訴你， 就是咯，就 是，所以為什麼大家估林鄭會連任，一上任又被制裁，然後跟著一上任五成人給零分， 是 你就磋商產生咯，其實沒所謂的，你其實不需要磋商的， 你真的很樣衰啊，大佬。 喂，其實你可以入point的， 即是你做特首做到好像即是跟這些中 中非殺人 喂桑家犬一樣，跟那些這樣的中亞那些黑幫國家， 喂你玩到這麼爛啊，誰會做啊，大佬啊，你玩到特首的名字這麼殘， 不是殘啊，是臭啊， 是啊， 你一走出去說香港行政長官，喂大佬，以前你還可以去什麼 WHO 啊 WTO 啊世界銀行年會啊 Davos 啊在發表演說，你試下而家走出去，去唔到啊！唔係啊，去唔到啊！其實係， 其實你 APEC 一定係噶 ，APEC 你起碼你揾僅有一次係美國主場。 點去美國啊？我想話， 係啊， 將來嘅行政長官去到美國會面對傳媒問啲乜嘢啊？ 係啊， 係咪你喺香港搞人 Reuters 搞人美聯社嗰陣時， 係啊， 你去到美國會點啊？係咪你咪仲衰過廣東省委書記咯？其實係，係咪跟住你嗰啲港官？還可不可以邱騰華啲去邊咧？喂，有冇出嚟啊？ 有，佢有講嘅，佢有鬧美國制裁嘅，其實 啊，雙重標準啊， 好似係啦，大概呢啲， 但係都好 mild， 又話依係咩野蠻啊？ 但係唔夠啊，鄧炳強強硬喎。 鄧炳強 話係喇喳喎， 係啦， 其實喇喳同野蠻邊個勁啲咧？喺外交嘅語言上邊。 喇喳係好似正啊，大佬真 係係嘛？譬如有位女士話你，你好喇喳 Anthony 咁啊。或者話 Anthony 你好野蠻啊咁， 喂野蠻好啲喎， 喂野蠻好啲喎，野蠻可能係打情罵俏， wild 啲喎， 係 啊 ，wild 啲喎， 咁咪即係美國卧底啦呢個， 啊 咁 mild 係咯， 但係亦都係我覺得亦都睇到，即係如果大家喺一個咁樣嘅兩強對視嘅情況下邊咧，我話香港唔係去到呢一步就停嘅。就算沒有其他人被老劫都好，跟住就會清洗戒毒界，開始緊啦，而家已經係楊潤雄同一時間上個禮拜六已經講咗200多人，其實呢個唔係操守議會嘅數字嚟嘅，話俾大家聽，係匿名投訴嚟嘅，有一啲甚至 係啊， 竟然匿名投訴都 要立案，係啊， 都要立案啦，而家 黐線嘅真 係黐線嘅， 咪就係搞文革， 跟住佢已經講到明啦，係有教師會取消註冊資格啦，係，所以我話唔係。大家想住咁快可以過去，一定要 sit tight 坐定定，係咪？做老師嘅專業地去上堂教書，係咪？唔需要主動，唔係話我要贏，我要喺 Facebook 裏邊發表啲咩言論去鬧邊個邊個，唔需要嘅有陣時，係咪？有陣時你自己堅守自己崗位就已經夠，等於蘋果日報嘅員工一樣啫嘛。我覺得堅守翻自己做一個新聞專業嘅人，應有嘅操守同埋嗰個崗位。我覺得已經夠，因為你見到越嚟越多人去行入去嗰條警察嘅線嗰陣時候，你就會知道守住嗰條線嘅重要性。當琴日嗰個採訪九窿係咁多人願意行入去嗰陣時候，係咪？而被拒門外嗰啲人竟然大家唔出聲嗰陣時候，你就知道緊守住崗位企喺門外嗰啲人嗰個重要性，唔係企喺門內。是企喺門外， 企喺門內嗰啲黑警認證啊嘛，嗰啲乖記者嚟噶嘛， 可信啊嘛， 係啊， 同警方合作嘅記者其實就佢認證咗你， 係啊， 咪同警方合作咯，其實就 係咯。 點解做記者嘅要求係同警方合作？我真係唔明嘅喎，真係係咪呢個大家根本係從屬於唔同社會領域裏邊嘅嘢嚟嘅喎？同埋記者嘅天職係乜嘢？你入職嗰陣時候，記者係監察權力， 係 警方係權力擁有者， 啊， 你係監察警方嘅人。而不是警方要你合作，你就容許你合作，你就可以，你就可以容許你企入去呢樣嘢。 我覺得呢，這個，我覺得嗰個變相指控係好嚴重嘅，即係你話所有外媒嘅記者都係唔合作、唔專業、假記者、 謠言， 係啊， 係啊，造謠。 喂，呢啲嘢咧，其實講真啦，我覺得即係你話路透社又好啊，美聯社都好啦，下次其實一定要問佢哋嘅呢啲問題係。大佬你點樣？ 好快趕慢走㗎啦，而家都話要攬炒咯。 咁你咪試下咯。 趕完傳媒之後就停網㗎啦。我話俾你聽，如果你想加速嘅去到第十點咧，停 Facebook、YouTube， 咁就真係徹底變成共產黨下邊嘅城市啦。 咪真係攬炒咯，係啊。 係啊，你問我以前我都唔信嘅，真係。 係。 但係我覺得而家去到呢一步係有可能嘅，真係有可能去到呢一步。 好了，今晚的時間都差不多了，又到吃藥的時間，大家不用擔心。總之就不會腫過這個忌安的了，我擔保大家不會大過這個忌安， 沒什 麼而已，是吧？說都是風度翩翩，是吧？沒有你那麼型，是吧？不會 了， 大家記住翻看上個星期二的片，有的立刻報料， OK， 拜拜， 拜拜。